我把眼睛眨一眨，我把眉毛弯一弯，我把嘴唇嘟一嘟，只为讨你的喜欢。我让香水淡一淡，我让拥抱燃一燃，我让我们狂一狂，只想讨你的喜欢。你总是那个样，大男人该有的狂，酒醉的夜晚大声地说着不负责任的话。你又像个小孩，把爱当成一颗糖，寂寞的夜晚你才来讨还我和你纠缠的债。可是我真的喜欢这个时候的你，有一点疯狂，带一点忧伤，像长不大的小孩。我把眼睛眨一眨，我把眉毛弯一弯，我把嘴唇嘟一嘟，只为讨你的喜欢。我让香水淡一淡，我让拥抱燃一燃，我让我们狂一狂，只想讨你的喜欢。真的喜欢这个时候的你，有一点疯狂，带一点忧伤，像长不大的小孩。我把眼睛眨一眨，我把眉毛弯一弯，我把嘴唇嘟一嘟，只为讨你的喜欢。我让香水淡一淡，像个小孩，把爱当成一颗糖，寂寞的夜晚你再来讨还我和你纠缠的债。